应的智慧，就在听听 FM。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，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。听听 FM，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单说这一天，胡老嘎来了，消息传开，张作霖众人可乐坏了，急于想见到他，了解外边的情况。胡老嘎现在啊，正向杜老派讲述外边的事情呢。你来了不能先见张作霖呢，你得见这老当家的。张作霖在这着急地等着。又过了一会儿，一名小匪徒来送信儿，老当家的有请。张作霖迫不及待地来到前厅，先见过老干爹。一看胡老嘎在旁边坐着，小老头倍儿精神。胡老嘎赶紧站起来，冲着张作霖一点头：“对啊，哎呀，我瞅你红光满面，你这气色可好的多的多了，可不是吗？我是天养我。另外，没有我老干爹照应，我已早死多时了。快说说，外边的情况怎么样？我就是来说这件事的，方才跟老当家的讲了，现在外边的形势对我们大大的有利，我特来报喜。嚯，怎么有利？哎呀，现在你们不知道吧，八国联军打进北京，两宫西迁呢都跑到西安去了，现在关内关外一片大乱，各地的封疆大吏全都拥兵自卫，恐怕把省城丢了，咱们奉天也不例外啊，军队全都撤回了盛京啊。外边是咱的天下了，又可以自由行动了，我因此向你们来报喜。好，张作霖一听这心亮堂多了，官军一撤走了，那我们想怎么干怎么干了。前些日子简直是灭顶之灾，压的都透不过这口气来。另外他又问，还有什么好消息吗？外边仍然是乱得很呐，现在俄大鼻子，日本小鼻子派来不少人呐，组织什么别动队、先遣军、花膀子队，哎呀，名目繁多呀，各乡各镇各地方全都组织起来了。另外沿路之上，我发现遍地都是难民呐，老百姓可倒了霉了，将来落到哪步谁也不清楚啊，大清国能不能亡国也很难说呀。张作霖一听，这跟咱没关系，只要咱能活着就行。 可是后来胡老嘎把半截话咽下去了，是吧？喂，说呀，还有什么事儿？嘿，算了，不说了。你看，当着我干爹呢，没有背人的话，有话你就一股脑都说出来吧。就见胡老嘎一捶大腿，队长啊，我本来呀、打算过两天再告诉你，既然你急于要问，我不得不说了，这可是个坏消息。你快说，什么坏消息？八角台商会会长张子云、刘东阁、戴春荣这三位你最清楚吧？啊，那是我的好朋友，叫人绑票的给绑去了啊！谁这么大胆子？然后有人天外有天呐、现在社会上这么动荡和混乱，什么人都有，听说是从朝阳来的，这股柳子为首的俩头，豹字台风、旋风，你听邪乎不？以前都没听说过，是他们干的，把这三位给绑走了，要100匹马、100支快枪、3万发子弹、5万两银子，少一点儿也不放人。现在把大伙儿急得实在没咒念了，故此派我来请示队长，您看看这事儿怎么办？这已经多少天了？5天了。他限令多少天？限令半个月，还有10天。张作霖一听可冒了汗了，因为被绑票的这三位都是张作霖的好朋友，当年没有人家支持，张作霖也没有今天。前两天张作霖还琢磨呢，倘若我要到了八角台，我投奔谁呀？我还投奔他们三位，那三位很讲义气，不管是为了谁吧，我要求个钱，求点办什么事儿，他们肯定得帮我的忙。没想到靠山倒了，这三个人一旦要出了事情，自己觉着心里头没底呀，不把他们救回来，对不起朋友啊。因此张作霖转过身来跟杜老盼商议，干爹，事情您都听清楚了，我没法在这儿待了，我恨不能内生双翅飞回八九台。爹，我要走了。这个老疙瘩，这个事情出现不奇怪，你呢也别太着急了。虽然说我跟刘东阁、张子云等人没什么交情，但是这几个人我听说过。这么办吧，你先住2天，我呢设法给你通融通融。张作霖一摆手，干爹，您的心我领了，前者跟官军一战，青马坎三界沟也受了相当的损失啊，我不能再叫您破费了，我的梦我自己去圆，只要您允许我赶奔八角台就行。就这么的，张作霖是非走不可。哎呀，杜老盼也不便挽留了，就这样告诉厨房里准备酒席，好给张作霖他们践行，另外呢还得准备一份厚礼。目前之下钱是最主要的，杜老盼给拿了2000块钱，那2000块钱可顶用啊， 另外呢，给准备了不少子弹，还给准备了十支好快枪，这是绝对够意思的。张作霖千恩万谢。胡老嘎说：“这么办吧，那咱们走行了，家眷呢？”对，张作霖带着家口呢，跟干爹一商议，我全带走。杜老怕一开始不同意，后来张作霖一再请求，杜老怕也同意了，马上给后边送信儿。哎呦，家里边一听，怎么搬家了？这个变化可太快了，早上起什么事儿没有呢？现在准备吧。田小凤来找张作霖，三哥真要搬家，马上打点行装，中午以前我们就离开青马坎，有什么话咱们出去再说。哎，田小凤带着田的丫头马上把行李包袱帮着都收拾好了，这家眷先行一步离开青马坎三家沟，在半道柳树林中等张作霖他们。张作霖的事儿多了，还得拜别这个拜别那个，老头呢尤其要给吃践行饭，不好驳干爹的面子，明吃不下去也得走走形势。家属走了之后，就在前大厅盛排宴宴，众人是团团围坐呀。杜立三、宋庆莲也来了，四梁八柱几大炮头负责的也来了，夜猫子王兴元也在场，摆了好几桌。杜老盼举起酒杯来：“老疙瘩，各位，我祝你们下山之后吉祥如意，旗开得胜，万事如意呀、啊！来，满饮此杯，干干！喝喝完，老头带到第二杯酒的时候，眼泪掉下来。张作霖就问：‘老人家，您这是怎么了？’”孩儿啊，我总有这么个感觉，这次咱们爷儿俩分手就是永别呀。老人家您怎么说这话？ 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觉着我在这个世界上不能待多久了，咱们爷俩见一面少一面呢。老疙瘩，你是个聪明的孩子，不用我嘱咐你，你什么事情都比我强。但是还有一句话我要告诉你，你到了外边倘若遇上不如意的事情，掉了坎儿，出了问题，你尽管还回青马坎三家沟，即使就是我不在了，还有立三呢，我想看在我的份上，他对你也不能另眼看待。杜立三，你当着我的面表个态。哎，杜立三可会演戏了。是啊，兄弟，我爹爹说的不假，以往呢我这人脸酸口直，有些说话办事不对之处，还望兄弟多多谅解。假如我爹百年之后，兄弟你跟我也别见外，缺什么尽管张嘴，用什么尽管伸手，乐意住到我这儿，我双手欢迎。我说各位，对不对？宋庆莲紧跟着捧场：“是是呀、啊， 谁跟谁呀、啊？老当家的，您甭难过，您这身子骨硬实得很，活一百岁没问题。大家紧给念喜歌。饭吃完了，别人都退下去，张作霖又陪着干爹说了一会儿话，姐劝了半天，老头把手一摆，算了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哎，老嘎子，你不是着急回去吗？快点走吧，不用惦记着我，只要你平安无事，我就念弥陀了。老人家，您就保重吧，我告辞了。外边有人早把马匹备好了，张作霖带着张作相、吉金村、砍朝喜、小老虎张凯飞身上马，后边跟着21名弟兄，驮着杜老盼给的那些礼物，起身赶奔鲫鱼嘴。这个鲫鱼嘴是个大卡子，在这出去奔八角台比较近呢、啊。张作霖一离开山寨，这个心呢、啊、就飞到八角台了，双脚点蹬，马往前蹄，不灵灵灵灵灵，到卡子口了。谁不认得张作霖呢？这些弟兄们赶紧笑脸相迎。张队长要走了。哎呀，没住够啊，怎么住这么几天就走了？张队长别忘了我们，经常通信。哎，多谢多谢弟兄们，将来我要站稳脚跟，欢迎你们去做客啊。好，好嘞，好嘞。这里有铁栅栏，有木马，所谓龙马呀，就是那大木头滚子在道上横着，过车过人的时候就把它搬开。这块大伙七手八脚正挪东西的功夫，就听张作霖身后有人喊：兄弟留步，你先等等再走。张作霖等人回头一看，来了50-60人呢，像旋风一般为首的一匹大黑马，马鞍桥一人背着双枪，正是杜立三。在杜立三身后紧跟着宋庆龄、李歪脸子那四大炮头。张作霖也不知道什么事儿，就把司江带住在这等着。眨眼之间，杜立三他们到了，一字排开把去路给拦住。张作霖就问：大哥，您还有什么事儿吗？兄弟，你就这么走了吗？啊，不知道大哥说这话什么意思，您说我应该怎么走合适？我你聪明人怎么说糊涂话呀？张老嘎子，我看咱们的事情今天应该有个了结吧。张作霖一听话茬不对，就提高了警惕了，再看杜立三是面带杀机，没安好心，真叫张作霖猜着了。其实杜立三呢、啊、对待张作霖，他这个心老是犹豫不定。你说不杀张作霖吧，那不放心，准知道张作霖不是寄人篱下之辈，早晚翻过手来对自己没好处。杀吧，怕他爹生气，但是不怕没好事，就怕没好人， 这狗头军是宋庆龄部东西，他竟给杜立三吹风。张作霖刚走，他就嘀咕：“少当家的，可到时候了呢，不能纵虎归山呐。”这张作霖此一番一走，你看着没？这个小子不定得折腾到什么程度啊！到了那时候，对咱们可大大的不利。少当家的，你记住，张作霖这个人笑里藏刀啊，现在把咱们老当家的哄得滴溜转，老当家的看不出他是个什么人来。倘若老当家的有不在的那一天，张作霖跟你是翻脸无情，首先得拿你开刀啊。我少当家的当断不断，必留后患，下手吧。天天来，这我爹要知道，嘿呦，生米做熟了饭了，他老人家就不乐意，能怎么的？他能杀你啊？虎毒不吃子。到那时候你就往他面前一跪，你就认个错，他能把你如之何呀？别犹豫了。后来杜立三没办法了，这才带着人马追上张作霖。他这个心里头觉着也有点过意不去的，张作霖每次见他哥哥长哥哥短，毕恭毕敬，这玩意儿就得玩横的了。杜立三把后槽牙一咬：“兄弟，你就这么走了吗？哥哥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心里的清楚，古人言两雄不并立，我知道你不简单，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迟早你有一天飞黄腾达，你眼里的还有你这哥哥吗？哎，哥哥，不论何时何地，倘若兄弟有发迹的那一天，我绝忘不了哥哥对我的大恩大德。您就是我亲哥哥，莫非您还叫我写个字据，还叫我发个誓不成吗？这是真心话吗？肺腑良言。要那么说，哎，这杜立三一看真为难了，你这是怎么办呢？这都回头看宋庆龄，这宋庆龄呢真坏，心说这少当家的又软和了，又软和了，这才叫当断不断，优柔寡断，这种人没出息。宋庆龄把马往前一提：“我张作霖，你少白活，我替我们少当家的说几句。你是个人面兽心之辈呀，你呀，我掐手指头给你算着呢。你每次进青马坎准没好事，不是叫人打得稀里哗啦走投无路啊，要不就求我们老当家的。你在大马金刀的时候，你根本想不到我们，对不对？这一回呀，我就给他来个下马威。”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